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16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国民党昨天公布了选策会10人名单，这里面有谁呢？有傅昆萁，有周习伟，有刘正宏，有李全教等等。这个名单一出炉之后，也不用等绿营开始攻击，蓝营自己的锅都已经扁开了。我们看的是新北市的议长蒋根煌，他昨天在中常会他就公开校正，结果呢朱立伦强度关山，没被盖就是没被盖。晚上换成是年轻世代的钟沛君，他发难，他说看到国民党选策会成员是生这款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来批评民进党黑金呢？徐小新他说心也凉了一半，他很哀怨，他自己要对战费鸿泰要出现的这个难度感觉上又更高了，感叹说我爸爸不是蒋孝严。那今天就连侯友宜他是没有公开行程，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再演吼吼做代志。侯友宜在脸书开炮，他说黑金不能复辟，结果朱立伦说我有卡电话给他回一下，他说他打给了侯友宜，侯市长啊，我跟你都是一样坚持坚定反对黑金的，那重点是你这一份名单到底是有没有要调整呢？看起来是没有嘛，那侯友宜他在乎的会是黑金吗？2022的国民党县市长提名选策会，其实差不多就是这顶狼，就这一票人了。那么侯友宜他在乎的会是什么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侯友宜他会不知道说，你找这票的人是要冲上是不是要来卡我的呢？而绿营其实也要好好的谢谢朱立伦，谢谢朱主席啦因为呢是朱立伦把这些枪，把这些子弹给了民进党来打。名单当中前台南市的这个议长李全教行贿当议长被判刑定谳，现任的立委傅昆萁炒股被抓去关，淡出政坛的周习伟留给大家印象是他是上山打老虎，恐怕连国民党人都会问啊，朱立伦你是不是民进党派的卧底啊？2024的这一局朱立伦说再多他无私无我，恐怕都没有人要相信了。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发起了拒绝黑金联署，那朱立伦他还要硬着头皮上吗？刚刚看起来有个最新消息是稍微微调了这个名单李全教说他会知所进退，那另外可能会加入的是包括了谢龙介跟苏清泉，可是其他对于侯友宜非常在乎的这些人你有调整吗？所以看起来就是朱派跟侯派公开厮杀，你敢砍我我就砍你。那至于侯友宜一起被绕跑去酸总统嘛，那不只是这个国民党党的这一关要过，最重要当然还是要看民意买不买单，你还是最强的母鸡吗？还是最强母鸡呢毛都掉光光了呢？来看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所公布的民调，他是假设一个问题，他说侯友宜绕跑去酸总统你敢不同意嘛，有高达 54% 的国人认为不适合，新北市民的部分有 51% 不挺，连侯友宜自己本命的新北市支持度都是落后赖清德的。那侯友宜看起来他也不会继续的等待与忍耐啦，怎么说呢，在今天我们看到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荷兰他上广播节目的专访，然后他说其实他认为侯友宜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领导人。那他说呢侯友宜有人讲说他这边不足那边不足他说侯友宜其实读了很多国际政治的书，要帮侯友宜洗白不懂国家大事这个问题啦，读很多书就是很好的国家领导人的话，那我们就找学者来选总统不就好了吗？另外是国民党他们说是这个亲美友日，不过呢最具体实质的表现是亲中。我们看国民党籍的桃园市议长邱义胜他组了一个团前往中国上海去访问，跟上海的市委统战部长陈通来会面。绿营质疑啦，那你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是不是现在都不演了呢？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统战嘛，好像就只有国民党持续的执迷不悔国民党在这一块他们能不能够认清全球的一个趋势，稍我们来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 贵雅好，大家好。 来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贵雅好，大家晚安。 好，接着欢迎的是新北市要发起拒绝黑金的这个联署嘛，好，我们来欢迎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贵雅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左手边先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陈东豪。 贵雅好，大家好。 好，欢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贵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我们先来看国民党选策会十人名单公布之后，里头有傅昆萁，有李全教，有刘正宏，让国民党内自己怎么样的炸开。 世界之乱源于中共， 总是对着镜头大骂中共。 我们一起来看。 国民党十五号通过成立选策会，但成员却掀起党内反弹。北新原中佩军开第一枪，宣布辞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因为系属选策会成员，由秘书长黄建廷担任召集人，周习伟、邱进纯、庄启旺、傅坤奇、黄敏公、刘正宏、李全教、曾明宗、黄昭顺共十人。但李全教曾因贿选被判刑定谳，刘正宏担任苗栗县长期间，同样争议满天飞。 我们还有什么立场去监督民进党的黑金？而未来被提名要参选台南立委的同志，又要拿什么样的立场去质疑民进党黑金？ 不止党公职群起抗议，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罕见发声，劈头就说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黑金不能复辟，要党重新思考。发文时间更刻意选在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媒体提问前。 我刚才也跟侯市长投过电话，我们的共同立场都是一样，绝对是坚持坚定的反对所有的黑金。跟市长或议长他们是本来是要来协助找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或新的战将，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有任何的受到影响，但是也要反省检讨。 特地强调跟侯友宜充分沟通，只是朱立伦却没打算调整选策会名单。原本要演绎2024胜选方程式的选策会，如今却可能让国民党重返执政功亏一篑。 好，这个选策会的名单齁，这么样的一个轰动齁，不是因为民进党在攻击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内部人看不下去。昨天看到钟佩君齁，他的这个脸书文呢，他讲说我就辞掉了文传会的副主委，因为他对这个名单他看不下去。今天再踩一脚的是谁？是侯友宜齁，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黑金复辟。来请教瑞德哥怎么看。 因为呢今天那么这个十人名单里面的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出来喊冤。他说他清清白白，他绝对没有贿选，然后呢他是因为政治破坏。不过那么李全教当时在当议长的时候的风风波波，最后用预备被检方这个起诉了以后，那么当时法院用预备行贿罪判他9个月有期徒刑，而且他路监服刑，这是事实啊。而且呢这个名单出来了以后呢，那么请问是谁那么跳出来今天的时候呢，重量级的这个等于说开枪直指他们这些人，这些名单是黑金，因为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人民不会接受黑金以任何形式再见不就侯友宜吗？侯友宜现在就是国民党的这个等于说最强母鸡，不是吗？所以呢李全教如果有意见，麻烦你去跟侯友宜沟通如果侯友宜讲的不是你，那请问侯友宜讲的是谁嘛？昨天听说昨天晚上呢侯友宜的幕僚就已经跟朱立伦幕僚先行沟通那么今天听说侯友宜飙出来了以后呢，幕僚特别好心的把这一则这个侯友宜的贴文也传给这个朱立伦的幕僚看，紧接而来朱立伦打电话给侯友宜，经过沟通我沟通的结果到了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了初步的结果为什么？各位不是增加了两个人选吗？台南市的那个 谢龙介 嘛跟那个屏东的苏清泉嘛那其实罗志强还有的建议，除了他们两个之外，罗志强其实还有建议另外一位就柯志恩我倒觉得柯志恩本来应该可以把他纳进去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单里面我不客气说了，你纳入周习伟干什么？周习伟的上山打老虎，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认识他了，你知道吗？你把我们这个林金杰在场的林金杰议员，对不对？又是国民党中常委嘛，然后呢又那么多年了，又中生代嘛，对吧？你把他纳入，或者是比如说桃园干的三任议员的这个黄金平嘛，黄金平，你把中生代这些人纳进去嘛，让人家会耳目，至少耳目一新，不灵不灵，眼睛亮一下嘛。你把这个充满了争议性，我猛离，你把柯志恩纳入，他刚选完高雄市长，我公坦白，他的高雄市还是有他影响力的嘛，你黄昭顺，我讲坦白已经是十几年前选市长的事情嘛那这次听说到底还会不会当选，要黄昭顺会不会再去出来选立委，这个我不知道。不过照理来讲你要纳入更多的人，让大家耳目一新让大家至少能够服气嘛，我讲白的嘛。 瑞德哥我可不可以问你齁，因为你刚讲了这个黄昭顺，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大家的政治理解国民党的南霸天是谁？ 国民 南霸天不是王金平吗？ 没有错。 那怎么会没有王金平呢？ 王金平现在有人要拱他出来选总统。各位不要小看王金平啊，老骥伏枥啊，因为郭董一直回不来，对不对？现在国民党的中南部的本土派有人真的在拱王金平哎、欸，而且按照现在的 schedule， 两三天访问一个人，对不对？朱立伦啊、早晚一定会访问到南霸天王金平嘛，啊、对，一定会的嘛。然后紧接而来，这个等于说洪秀柱也一定会的嘛。各位为什么？因为呢，总共有31位登报纸反对郭董选总统，这31位对不对？两天一个，31位访问完已经两三个月了，两三个月根本都内战，已经怕个密密麻麻，我公摊不了。 我跟你讲，你说两天一个是算快的哈，因为我是以实力去看， 没有错。 他那个吴伯雄是3月10号，马英九是3月14号， 不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两个人 后来我们才赫然发现是昨天一则新闻，然后后来说啊，原来他去访问他去这个就教这个伯公吴伯雄是为了什么？吴伯雄后来打电话给中东锦说撤回对国民党的告诉、 对啊， 原来他知道吴伯雄跟中东锦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呢，吴伯雄那中东锦沙里卖吴伯雄面子的时候，直接把他撤告嘛。 啊，所以不是那个我们讲无私无我的伯公条款，还是加带了进去。 根据我们事后看，对不对啊、哦？两件事情哦 ，A 加 A， 我们把 A、B、C 这样子弄在一起，好像是跟这个有关系嘛。可是我告诉你哦，他再来去见的马英九就有趣喽。马英九虽然还在那边团结，但是他特别强调什么？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要有两岸的一个关系的能力，还有一个是能源关系。各位，北韩我不知啦，我知道马英九上车的人叫做侯友宜啦，你知道马英九最痛恨侯友宜啊，他当总统的第一件事把侯友宜的警政市长一脚踹去当警大校长嘛，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呢，那第三位去今天去见了连战啊，连战目前媒体出来说，连战说大家要团结同心啦、这样子啦齁、讲得很客气啦。但我心里突然间也想到，为什么呢？因为呢，连战这辈子最痛恨的事情叫做2004年3月19号的319枪击案。连战一直认为319枪击案是让他没办法当总统，你知道吗？可是侯友宜就是陈水扁指定去当319枪击案的召集人，还把他结案。很多深蓝的这个朋友，很多的这个包括连战在内，他们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嘛。那他去拜访这两位大佬、对不对？还有我有一点疑惑，根据本人所知道，中国国民党也好，还有民主进步党也好，你看赖清德因为要选总统，所以他去访问党内大佬嘛，对不对？只有要选总统的人会去访问党内大佬，那要选总统的人不是侯友宜吗？啊，为什么是朱立伦在访问党内大佬呢？ 那点塞口啊， 奇怪哦，这个奇怪哦。当然，朱立伦会讲说啊，他朱立伦说啊，这样请黄建庭说不要把他纳入党内初选。我告诉各位，不要相信啊，为什么呢？从我跟你讲。总教练在旁边指挥调度的时候，拿着球棒预备进去里面把那个打者给赶跑的人啊，只有全台湾只有一个人干过，就朱立伦，你知道吗？换柱就是这样来的嘛。所以朱立伦其实我觉得他很奇怪，你就直接出来在媒体面前讲一句话，我朱立伦保证不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包括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啊，那就好啊。啊，不过这样有个后遗症，那10人小组可能至少有5、6个人会跑光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在想，因为这样子，所以朱立伦就舍不得把话给讲出来，因为万一侯友宜现在民调已经3个落后赖清德，万一有一天他必须上场的时候，他才不会让人家讲话说你亲口说不选又出来选。 好，来齁，东豪哥，因为刚刚瑞德哥讲一个齁，我觉得这个点啊的确是你找吴伯雄就算了啦齁，你找马英九，你又找了连战，那这些人其实很明显他们都是对侯友宜有意见的，对不对？那你去见这一些不挺侯的人，然后呢夹着再看齁，这个选战策略汇报的10人名单当中，其实吼内行诶，怎样吼有没有就是挺猪的、挺猴的，猪友友在哪边？其实是空来出来嘛，对不吼？所以我先念一下吼，有谁吼啊？这黄建庭一定是猪友友嘛，因为他已经就是党的秘书长吼，扮演召集人。然后呢，李全教、曾明忠最近我有看到他出来，他稍微挺猴，稍微吼，但是有没有用力我不知道。 我插一句话，他跟朱立伦有一段故事， 有一段故事哦。那你等一下补充一下，是好的故事还是不好的故事？ 对，曾明忠讲是好的故事。 所以他算是两边都可以嘛，是不是？好，来，那黄昭顺哈，还有高雄另外一个是那个庄其旺啊，这两个有点更加奇怪哈。你为什么找这两个不找王金平呢？对不对哈？那可能就是因为各怀鬼胎啊，我也不能够找真的实力太强的，以免哈我到嘴边慢慢的感觉上哈收拢过来的东西又飞掉，对不对？好。黄敏公 他跟朱立伦的关系不言可喻啊，齁、嗯、其实高紧急就顾就顾尾啊，齁啊，刘正宏齁，邱进淳，周锡伟更是有一点，那个周锡伟不是被朱立伦赶走吗？可是后来听说他们有修补啦，听说有修补齁、嗯嗯、那我请教你，这个名单当中要怎么样去看挺朱挺侯是什么样的脉络？ 第一个我先讲一下，我一直搞不懂齁，朱立伦为什么要找傅昆萁跟李全教。 嘿。 在看完这个名单之后，我忽然间豁然开朗。 嗯， 你知道吗？这十个人哦，谢龙介跟那个跟 苏金泉 先不算哈、哦， 嗯， 十个人加起来682岁，那你除以十嘛，68.2嘛， 嗯， 那傅昆萁跟李全教的好处在哪里呢？优点在哪里？一个61，一个63，对、啊，68岁的平均值以下， 这是什么样的优点呢、啊？那你找59、58，那不是就更优了吗？ 甚至要找40几岁的、 啊。对啊， 你再看第二个， 不是我是说，如果标准是60岁，接近60岁叫做年轻的话， 年龄是有意义的、哦、我不是说年长就不对，老中青三代都要有。但是你清一色最年轻的是61岁呢。 嗯， 阿果在归回养力了解不？现在归回养力了解不？每一个选区，敢拢是60、70岁人在决定。你有想过这朱立伦有想过这个问题不？ 嗯， 你对少年人、中年人，哦，这个中生代的，你了解吗？你现在还抓得住他们吗？然后这些人，我讲大多数都跟朱立伦主席有关系。刚才讲到郑明忠，我说他跟朱立伦有故事。2015年，朱立伦不敢选总统，所以才有祝祝姐他们出来。 嗯， 那个时候他是代理党主席，他是党主席，因为他因为马英九请辞， 对， 不分区。谁提的？当时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 嗯， 郑明忠两任不分区已经满了。 对， 啊，照道理是不能再当了。 嗯， 现在放进来不晓得干嘛、嗯。啊，当然，郑明忠最近有挺侯友宜，有挺侯市长。嗯、如果是讲说他跟朱立伦不是没关系，因为当年他第一次当不分区立委，经管会主委， 嗯，对， 变不分区，那个时候是朱立伦卖的亮点。 嗯， 可是有一个笑话。郑明忠在当立委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官说案，论银官说案、 嗯、 那个诈欺案是472亿、 哦、 在当事人要跑去美国之前3个月，他接受当事人的拜托，官说了3家银行， 嗯， 就在立法院哦，金管会主委当了立委后官说银行，有水不？就水了哈、哦，驾轻就熟，傅昆萁卖把旁卖够了。就炒股票嘛，把立委的那个在这个青岛东路的办公室当成这个股票接待中心嘛，进去出租人太多了，那个有兴趣的看一下当年的笔录，记载的非常详细、嗯。当事人的主角之一叫做排骨章，你想想看哦，有一天如果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哦，也许是侯友宜，也许不是啊，如果是侯友宜，旁边站一个傅昆萁炒股票，右边站一个李全教买票。我睡不就睡耶。李全教也许买票就能够救抓啊。 对。 救抓啊，底下装不住救抓啊，讲绝对无买票，哪买票专给死了了。 嗯。 他说一坐加起唔知安那坐。这两个摆上去，当然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到底会不会是侯友宜，我还不知道啦。如果你想象侯友宜为什么要发这个文章，他到时候站在台上齁，然后这个选测会的人也会出席嘛。他旁边站这两个就睡耶。刘正宏顾哈助理，刚刚不是讲到朱立伦去看伯公，拜托伯公跟中东锦，对不对？去年的国民党苗栗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刘正宏刘前县长鞠躬绝尾， 嗯， 这嘛就是也。讲一个，这可能一般人刚刚一波上面犯罪记录哈，黄昭顺、黄委员， 嗯， 一张他是出了名的卡神， 卡神， 对，他是高雄卡神。我谁讲一个吼？你也记得那时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高雄办世运嘛吼，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体育场，是原来左训中心改建的。2007年的时候，黄昭顺黄委员跟张显耀张委员两个都是那时候高雄市的立委，两个人透过不要说附带决议主决议冻结预算。2009年就世运要打喽。2007年冻结预算 哦， oh. 你知道后来那个体育场怎么盖起来的？现在的高雄市副市长林清龙，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务局局长， 对，嗯， 跟那个承包厂商叫互助营造，两个人研究，找法律依据，互助营造先自己垫款2年， 哦，没有预，因为预算被冻结嘛，垫款两年把那个体育场盖起来，才有后来的世运开幕。 主场馆， 给你看三太柱不？那个时候就五名， 对对对。 大家都没想过三太柱能跳步跳到安尼啊！啊，那个体育场被我们的卡神冻结两年，他只冻结这一条吗？不止啊。嗯。现在那个游戏音乐中心也被冻结啊，也要、哦、他也要冻结，不然那个一个魔鬼。嗯。然后呢，后来那个高雄救火站不是要搬迁吗？要地下化吗？鬼也被盖嘛。开工第一天的去抗议，嗯，所以说，所以黄昭顺黄委员啊，这个来这个当选策会的委员，然后来这个指导在高雄帮国民党找这个未来艰困选区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去交，嗯，就得背了，嗯，董大秀李全教委赶快，嗯，前议长啊，照道理应该地方很熟，对不对？啊，我在想哦，你在因为台南是赖清德的大本营，李全教在台南找人帮国民党选立委。戴当然不认识李全教吗？ 英雄能出卖呀！ 安尼吹奥山林金将哎，卡好吗？ 就是不会有加分效果。啊、但东豪哥，等一下我再让你继续评论其他人哈，因为你讲到李全教了哈，你刚刚讲说有旧抓掉没哈？什么全家死光光那个部分，嗯、哦，不好意思，我要帮他平反了哈，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脉络怎么看，不然他怎么会讲得出口哈？他今天讲的哦，他说我有贿选吗？我有黑金吗？我一辈子是清清白白。啊、他不是被判刑定验了吗？啊，那为什么还清清白白哈？我就很好奇这个脉络是什么。哦，可以查哈。来，在就是2020哈，他已经就是到案服刑了嘛哈，然后也已经定验了哈，他是被判九个月的徒刑，褫夺公权三年哈，那已经确定了。啊，喜安总哈，2014年的时候，他涉嫌以每票300万到1000万不等，向7个市议员寻求支持。啊，拍谁重点别加。他要买票，人家不买，人家不卖啦，人家不卖，所以他是因为被拒绝了哈，所以后来是用刚刚瑞德哥讲的那个是什么？ 预备行贿。 对 对，所以是这样哈啊，你买无成功，不是代表讲你无回算嘛，对不哈？那我请教冠廷哈、嗯，整个脉络来看哈，你又看到这个的名单，那你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贵啊，我简单讲，现在大家针对的重点是国民党的选策会的人里面有问题啊，有一些人黑金啊，年纪太大等等。但我们所看到不只是这样而已。我可以讲哦，国民党这个选策会名单，它是正式的揭开了诸侯大帐的这一个响钟，正式开战。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先说，你有看过任何一个台湾主要政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就要处理总统提名，要处理立委提名的人，没有把有未来的总统参选人的人马或他的代理人纳入，不可能有这种事。你能想象吗？就是现阶段在民进党中央的选对会里面，你能想到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代表赖清德的人，还是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各派系的人，绝对没有。而这个名单啊，刚才从曾明忠啦，讲到傅昆萁啦、刘正宏啦、黄昭顺啦，甚至周锡玮，不管你是谁的人，都可以确定一件事：这一堆人。唯有跟一个人零交集，就是绝对不是侯友宜的人。所以结论是什么？我怎么讲诸侯大战正式开始、嗯、这个名单一出来之后，其实我也蛮多国民党的朋友嘛，大家心中的想法就是朱立伦还没有打算以及确定要提侯友宜当总统参选人。嗯，不然很合理嘛。如果你今天已经朱立伦照现在新闻所写的或侯阵营对外讲的啊，朱立伦只是有情绪啦啊，那个他要准备提名我了啦，如果国民党已经打定主意要提侯友宜，怎么可能整个选策会里面一个侯友宜的人然后找不出来？我举周锡玮为例啦，周锡玮何许人也？2009年卸任台北县长，本来要选连任，2010年升格直辖市了，所以延长一年，后来被换掉了嘛，换成朱立伦嘛齁、哦。可是事过境迁，经过八年朱立伦当市长之后，2018年是关键的一年。新北市到现在很多前辈的一前代表啊、前里长啊都还聊，都记得当时啊传出一个版本是朱立伦要把新北市长的宝座交回去给周锡玮，真的有讨论，我去查新闻还查到了。后来横空出世出现了当时的那个副市长侯友宜，就变成了现在的新北市长。嗯、所以你讲，如果周锡玮负责什么区域，一定是北部嘛？为什么不是？比方说，那个三重前市长李乾隆，某种程度比较可以代表侯友宜，或者是其他的侯友宜人马，甚至像现场林金杰议员。都会比较让人家觉得说是跟侯友宜比较近的人，所以这第一个，这个叫做朱立伦的动作还没有确定要 提下。是你很多人会认为说啊，周锡玮跟侯友宜之间、嗯、 侯友宜的新北市长国民党党内初选就是周锡玮跟他拼的， 是 当时还有媒体人介入台个老会老弟、台个两边都 没错，所以两个人，我说真的就是两个人放在一起绝对不会认为周锡玮代表侯友宜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哦，你看到整个朱立伦的动作啊，我刚才已经讲完朱立伦没有确定提侯友宜哦，第二个来看朱立伦动作，你认真思考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开始直选之后，哪一个主要政党的党主席有需要在接下去其实也没什么他重要的事嘛，除了别人选总统以外嘛，如果自己没有要选要开始拜会党内大佬，当朱立伦开始拜会连战，拜会马英九，拜会吴伯兄，这是什么人才需要做的动作？总统参选人才要做的动作嘛，所以这是第二个那个动作，就是朱立伦呢，可能心中这个念头还没有完全放弃了哈。在第三个我要讲的是重点，侯友宜市长，你曾几何时看到他对国民党内的事务大加批判？哦，今天呢、写那个脸书啊，痛深痛欲绝，政党都不要有黑金。不过认真去调一下，侯市长，你过去几年去帮有黑金、有贪污、有前科的人站台，非常多不管在新北还是各县市，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蛮多是我新北市一位同事的，有贪污的，有买票的，有挪用配合款的，这些就不是黑金。为什么侯友宜市长2020年连当韩国瑜的新北市的主委不当，四大公投拒绝跟国民党在一起切割？2023年连林明真的选前直接都不去，市政为重，一个跟党划清界限成这样，党的事情都跟他无关的事人突然跳出来，我绝对不能看到黑金在各主要政党。为什么？一个结论我觉得今天这个动作真的看到三个结论。刚才讲第一个结论是朱立伦还没有决定要提侯友宜嘛，第二个结论是朱立伦还要想选总统嘛，我讲第三个结论，侯友宜真的想选总统吗？ 对， 因为这个就是想选，所以因为今天跟我有关了，突然之间这不是党的事了，跟我有关。我看到这名单，侯友宜为什么想？哇，天哪，朱立伦真的有可能不提名我了，不行，我要来反黑金。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侯友宜真的有想选，不然他真的过去几年来没有对国民党任何一个事务这么关心，这么生气。 原来力度大师就是你。哈哈哈哈 哈！来来哦，金杰议员，因为其实冠廷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哈，他有三大点嘛哈。那我觉得第一大点的这个部分哈，你听了你是感觉是点头如捣蒜，还是说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他的第一点是说，朱立伦没有要提侯，不然怎么会没有侯友宜的代理人在这一个选策会成员提名小组里面？ 不是，因为朱立伦哈，他多次提到。他要找一个最强的候选人，那目前党内最强的就是侯友宜莫属嘛。那他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初选的民调，不用把他纳进去，他已经有讲过了哈。那我倒是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名单，我觉得哈不像朱立伦的个性。那朱立伦哈，他是在议会里面，李坤城最喜欢批评的，就是说你就像马英九的 2.0 版，跟何伯文一样。你这个太过于洁癖啊，你要讲你就大大方方的讲，他都不讲。马英九就说，这很多人说你要不要选台北市长，我讲了一百次你们都不相信我要选嘛。他说你要不要选总统，他都说没有要选总统。那到最后他真的又把他换住，所以说他是洁身自爱的人，在这个新北市市长的任内。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会造成有一些争议，我觉得不全然是这一个朱立伦他自己属意的啦，而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党主席不代表党主席意见，就对对，地下党主席。 我是觉得啦哈，不全然是因为朱立伦 后面还有股看不到的力量。 我是觉得啦哈，这个名单哈，可能也是说多方人马自己矛盾自荐的也有啦哈，因为 主席有听到， 不是 啊，那你讲啦哈，我林金杰。我毛遂自荐，朱主席，你务必把我放进去名单。你刚刚你可以优先入选吗？ 他这一份名单，他是想要说啊，没有关系，送交中常会大家来做决议嘛。啊，那因为有很多这是医务 组的，可是因为那个蒋根煌议长马上就有意见哦，当场就有意见哦。啊，结果嘞，那当场嘛无叮当哦，对不？ 我知道，因为我们这一个蒋议长昨天哈开完中常会也找我去谈了，论述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了哈。那基本上当然是地方嘛，哈。那因为这一个张俊议长的事情所引发的，他觉得就是说不应该是如此，而且他讲最重要的一件， 花莲县的议长， 对，花莲张俊嘛、嗯。那最重要的一点，他是讲就是说不能求援兼裁判。他现在是立委，他将来也要选连任，那你又要当这一个我们的选测会的这一个委员，你又要选，你又要增加你自己提名，可能会不适当。所以说他立刻就反对，任何人都可以，你不行，因为你就是立法委员，你也要参选，不行。他这个议长是有这样提到了。那我当然是讲就是说国民党在去年的126、大获全胜之后，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脚步错乱了，这、跟这个2018年有一点点重蹈覆辙的一个状况了、胜不骄败不馁，国民党起码如果没有稳定阵脚、选举是这个样子，选举是讲就是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谁犯的错比较少，去年为什么民进党会大败、因为他们的整个选举、有一些错，那以至于提名的一个错误，包含蔡英文收回了这一个提名的提名权嘛，他把这个提名权全部揽在他身上，所以犯的错越少才会赢。国民党在去年犯的错比较少，以至于大获全胜。如果我们没有记起四年前的教育，四年前社会的观感对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一样，只看名单而已。人有没有这么坏？没有，他也不是奸淫掳掠，他也不是杀人放火。为什么这么？就是一份名单出来，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如果国民党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很简单嘛，到时候明年的1月13号票开出来就知道了。我们不希望重蹈覆辙，我们希望国民党在朱立伦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之下，一起就漂亮。我一直怀疑，就是说这份名单到底是不是完全朱立伦主席他自己即使也很洁身自爱，我在新北市跟他在一起四年的，我很清楚他的为人，他是不是会有难言之隐？万不哉啦！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份名单， 其实难言之隐。 我跟你讲，事实是如此的哈、我不知道谁有推荐嘛，推有当一个这一个主席哈。我跟你讲，有很多人来推荐的。 我刚刚哈，议员你包装的不错哈。来，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让侨会委员来评论哈。这个是侯友宜的脸书嘛哈，他说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人民不会接受黑金以任何形式再次出现。然后他说呢，黑金不能复辟，虽然伊拢无讲选测会，啊，唔过大家拢听有嘛哈、所以你看到下面呢，很多国民党的议员呐哈，地方诶，你冇留言嘛，对不哈？你冇我怎样，我看到你冇留言呐哈，啊，就说。什么反黑金就是社会共识，也应该是党内共识啊，要顶住哦，要坚持这样的价值哦。下面刷一排，很多的党公职都来留言哦，感觉是挖贵气的侯友宜饼了哈。那对选社会不满的哈，不只是侯友宜，包括钟沛君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朱主席真的用心良苦，什么意思呢？人家说家有一老，老如有一宝，现在一次给你十个，信不信佛？而且重要的地方是，这些国民党的资深前辈数十年以来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吃斋念佛。 这一个名单呐、来有傅昆萁、周习伟、邱靖淳、刘正宏、庄启旺、黄敏公啊，这些名单是不是赶快？赶快对不？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是2022年2月16号星期三的选测会的成员，也就是说这些成员早就已经存在了齁，基本上呢国民党齁进前嘛是这票人啊齁，啊只是这道够有加一挂人啊，有没有傅昆萁，有没有周习伟，有没有刘正宏，有嘛，啊这道雄雄齁这个跳出来说不能够接受，然后你看到这个侯友宜动作这么样的大，不觉得奇怪吗？ 对啊，所以我刚刚听金姐议员在那边讲，我想说你也是辛苦也是为难啊真的、其实你干脆刚刚讲说，我不但是在侯友宜的脸书下面有留言，我现在还要发起新北市议员来联署加强这个反黑金的力道啊，因为新北市不只是里长现在在动员全力要拱侯，甚至连议员现在都要站出来了嘛。为什么？因为侯友宜现在仅可的是跟那也当克星绑架娘嘛，所以我们从去年的这个国民党的选对会，一直到现在即将要产生的这个总统立委的选对会，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完全是骨子里一模一样，但是反对的力量完全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真的就是诸侯两边开始杀起来了，因为同样一批人在九合一的时候，这些人啊，让朱立伦好像尝到了九合一的大选胜利，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九合一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说嘛，到底是要让国民党赢还是不要赢，如果赢可能这个朱立伦气势就回来，反而是麻烦，这果然不幸严重，九合一跟国民党大赢了之后，现在才开始有这样两强之争。 但是其实我刚刚看到那个名单呢，我第一个想法是说，冠廷，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选对会成员哦、嗯、列出来，跟国民党的这个两张哦 比一比哦， 对啊，我们就放在这个嗯。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评比嘛，你看我们的选对会14个人里面，除了潘孟安、陈其迈、郑文灿、林佳龙，对不对？立委柯建铭、罗志正、蔡益瑜、吴秉睿、王定宇啊，这不知道该行功、嗯、要为新世代找出新人选，而且多元啊，我们不要说派系啦、嗯、多元的声音真的都有被纳入，这才是一个正当的名单嘛。最后齁，我觉得冠廷刚刚说的这个你三个结论说嗯，这个今天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结论，我也是这样觉得、嗯、我觉得这两个结论，第一个侯友宜超级想选，第二个侯猪超级不合，因为你刚刚那个你刚刚那个新闻还有一小段朱立伦的话你没有把它剪进来放进去、欸、嗯，其实朱立伦有出来说啊，我和侯友宜通完电话，我们都是反黑金， 对， 有一句没有剪上去啊，他的下一句其实是欢迎直辖市长提供适当人选，意思是呛侯啊，讲啊你较搞，无你来讲人算啊，你讲人算你肯定来，我嘛会讲啊。那反而是侯友宜的这个部分，你看看，我们说你去看他的脸书嘛，今天大家都是从他脸书出来的，嗯，我们这样倒回去看，我一篇一篇给他计算哦，嗯，他这样往前回去吼、哦，他的前面跟政治有关的第一篇是什么？他在3月4号，人家骂他说为什么没有去这个选前之夜的时候，他贴安坑轻轨，嗯。接下来呢，大家在骂他说你岁月静好的时候，他贴什么？他说我强力反诈骗，郑重声明。接下来一连六篇棒球以后，突然间在今天发了这篇反黑金，那这个状况是什么？其实很清楚啊，真的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事关己，关己，所以非得跳出来捍卫利益不可啊。 我补充一下，我个人认为今天是动物大战、嗯、啊，为什么呢？就是猴王大战飞天猪，就是这样的啊、哦。这两边都已经开战了，而且内战已经啪干明明白白的哈、哦。我讲啦，议长哪有好啊？议长现场的抗议的时阵哦，都有好 啊 嘛。 对啊， 嗯、现场就跟你给闹啊，我讲坦白的，就是这样。嗯啊、当然，金杰兄是好心呐、啊，是替这个等于说朱立伦想说，他不像他的个性，所以他是不是怎么样？那更糟糕。那他这个主席其实就 gay 呀，我 讲坦白吧， 这 名单不是你拟出来，中国国民党百年大党执政，和你这，你个想不重新执政嘞？那刚刚这个等于说啊，贵雅讲到其实讲到一个重点，那为什么去年啊，蔡郎刘正宏了，蔡郎我哈， 还有这个原班人马， 原班人马，去年为什么徐巧芯这个钟佩君他们没有意见？去年 N 加一保障现任议员呐、啊，你开玩笑，我来抗议掉，从手酸来送到满不应用给大卫安诺对吧、嗯？去年我完全赞成，那今年为什么反对？哎，今年我们杀李卫呀、啊，你知道吗？好，那我就反对了。我告诉你了，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呐、啊，因为呢，那么国民党在今天哦，重新再讲一遍。重新再讲一遍，就是你别出来酸李卫，人家不讲武德，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叫少年那好不好？我跟你讲哦，您这嘛一个酸苦来的啊，两个英雄哦，没出来竞争对不？两个人协调好哦，协调好，我们全民调就算了，那不拍谁？三成的党员，七成的民调，为什么？那爽到谁？爽到现任嘛。嗯，你看费鸿泰一定哈、哦、高兴的要死，你知道吗？因为老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呢，他一定在党员下党员票下面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了嘛。笑人家不都靠的是全民调啊？国民党都已经跟你讲了，那么怪尹金麦跳这条跳嘛？啊，不过你怪谁？去年你为什么不出来叫出来叫做跑出来讲？今年才要辞，今年才要哭，那你怪谁呢？ 因本来吼想要用拗的啦吼，什么叫做用拗的哦？因为看到像是李全教的部分吼，他不是今天还在讲说，我哪有会选对不吼？那你看每个时间点吼，那个压力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呢，李全教稍早之前吼，我们在进棚录影的时候是说他可能会知所进退，但是什么时候辞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辞的话，那不就代表我就是那个黑金吗？啊，不好意思，这个时间点他已经辞了， 多几天， 好，就是差个几分钟而已哈，他就已经辞了哈。那雨韶老师，我要请教的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呐、啊、哈，这一些小朋友哦，年轻世代啊，喜安装哎跳出来哈。钟佩君昨天写的这一篇呢、啊，哇，真的是铿锵有力啊哈。他说啊，你国民党不是一直被骂民进党吗？你说你们这个民进党在台南市政府议长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现在还有什么脸去骂？你有什么脸去骂？啊，第二个呢，他是认为哈，傅昆萁委员呐、啊、哈，他有前科就算了啦哈。可是他认为他是球员兼裁判呢、欸。啊，你自己不是也要选立委吗？你凭什么可以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哈？那第三点呢，就是刚这个东豪哥有提到的哈，平均年龄 68.2岁，然后加起来十个人682岁，这前面那跨靠级了哈，你要怎么让年轻世代说我们会有这个相关的希望哈？那包括呢，我们看哈，另外一个叠起来就是徐巧芯了哈，那时候现任保障的时候当然没意见了哈，阿金妈 keep 不了哈。啊！但是他有一点倒霉的是呢，因为他曾经检举过傅昆萁，然后在傅昆萁在中常委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买票风波的时候啊，爱的去检举啊，结果考纪会注意李桂敏哦，不小心就讲哦，检举的就是徐巧芯了哈，所以呢被记上一笔之后，他看完这个名单然后啊哟，那傅昆萁又在上面了，他当然会觉得瑟瑟发抖，他甚至讲说哦，真正哈有人出事就好命，因为。他认为说啊，我的爸爸又不是蒋孝严，如果是蒋孝严的话，我得喝算了。好，那你怎么看？ 我先跟桂雅还有所有观众呢告解跟道歉。为什么呢？上礼拜呢，我差点被林涛呢坚定的表情，还有呢诚恳的口吻呢所欺骗、所蒙蔽。为什么？我差一点呢就相信呢林涛所形容的朱立伦简直是佛教里面的涅槃。什么叫涅槃呢？已经到了。无私无我无色无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圣人境界。好，上礼拜林涛讲的啊意气凛然，朱立伦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周围朋友居然问我说朱立伦应该行不科林算了啊、哦、但是今天恍然大悟，林涛跟呢朱立伦的演技呢欺骗了我跟很多人的感情。第二部分是呢在讲钟佩君之前，佩君议员啊你先不要气急败坏，金杰议员刚才有自己的说辞，玉韶老师也会有自己的解释啊，朱主席真的用心良苦，什么意思呢？人家说家有一老了如有一宝，现在一次给你十个，幸不幸福？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呢，这些国民党的资深前辈数十年以来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吃斋念佛，斋戒沐浴，修身养性，韬光养晦。目的就在干嘛？假以时日主席征召，干嘛呢？匡复汉室，哦，迎王师，帮国民党打胜仗，下架民进党。这个情操你们年轻人烂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更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根本是国民党版本的火山布雷系统。什么意思呢？用肉身来提醒大家。再往前一步哦，就会踩到雷哦。再往后一步呢，是什么意思呢？往前就会涉及贿选、炒股、回扣，还有游说。所以呢，要以我们为榜样哦。简单来讲，不能往前走哦，往前走会出歹机哦。好，这是他们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是什么？第二个做法跟大家讲说啊，不是跟你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吗？我们加起来600多岁，从40年前选举的初衷到20年前离开谢幕啊，那样的心路历程，这种心情笑得当唔办啊，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哦、以上反串完毕，回到钟佩君的部分。钟佩君呢连续两件事情我都要印象非常深刻。我作为大安区的大文县选民嘛，我看到的不是罗志强，因为第一次我们讨论钟佩君、讨论的最激烈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跟罗志祥竞争嘛。那时候他讲出了许多蓝营年轻人不敢去挑战罗志祥的原因跟理由，有三点嘛。现在他也是说有三点呢、啊。我觉得他变得诚实豆沙包之外呢，俨然变是什么？他拆穿了朱立伦。我刚才标榜我那是反串哦，国王的新衣，什么意思啊？最高道德标准是吧？其实这些人与其说哈、啊、是昨天那个李正浩说的什么傅昆萁兄弟会，这根本是更生人联盟好不好，或是我刚才说的火山布雷系统啊。对啊，你这样怎么去跟人家讲道德标准是什么嘛？他们在第一线有压力，这第一个。第二部分是什么呢？这到底是啊亲什么人士啊？当然我们刚才金杰议员圆的哦，很辛苦，说呢其实采取报名制啦，这样子。那我请俞北辰将军去报名看看好了，好不好？而且你这样 子，那句话，我们台中市有80席立委，没有人报名。你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这张里面，台中有80席没有？高雄也是80席有2个代表。 这里主责有中部的吗？ 有啊，看起来是刘正宏连 苗栗那些个 苗栗怎么可以 代表中部啊？ 中部对啊， 中部大平台嘛，你们真不懂。 啊，我们台中有背心呢。 对，刚才乔友文说的非常好嘛，民进党的选对位的成应该讲是提名小组的成员，都有做区域联防哦。嗯，谁负责双北？谁负责啦？桃园呢？谁负责啦？新竹啦？中台湾呢？哦，嘉义啊，南台湾呢？都有你的责任区哦。那这些人有没有这样责任的概念？第一个不知道。最后的结论非常非常简单啊，如果我承认上礼拜我被蒙蔽哦，叫做朱立伦无私无我化，那么对比侯友宜叫什么？这叫气急败坏，动没掉啊？什么意思呢？如果国民党刚才偶软木哦，你会坏了我侯友宜的大局。简单来讲啊，社会观感不好嘛，而且呢，民众也会做比较哦。三个月前国民党是用什么方式啊考试批评民进啊黑道小弟啦弄儿的啦议长啦议长现在民进党做处理哦国民党面对那个议长啊现在没有任何表示哦党主席也没有任何说法。 两个都收押了。 对对对。学人事情大家都见仁见智哦现在民进党的候选人是要签那个学人切结书哦你基本上要拿自己的政治责任啊跟参选之间啊去做个背书。好。之前国民党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去批评民进党的。然后呢国民党丢出来的名单是这个样子再加上最近的司法争议这么多侯友宜一定会想是你敢不是啊那句话嘛他跟别人讲你怎么弄我就怎么弄你吧。朱立伦就是一样啊你怎么弄别人我怎么弄你嘛对不对可是侯友宜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国民党民调下滑除了大家的责任之外除了朱立伦呢现在弄的责任之外除了林明真败选的责任之外除了呢老的小的选立委责任之外你自己没有责任吗然后你觉得这艘船快沉了好像都千错万错别人的错你自己没责任吗这就是现在国民党最大问题啊。 欸我齁有一个观点我想要请这个台中委员进一步论述齁是这样的因为侯友宜他讲说我们不能让黑金复辟嘛齁那我有听到瑞德哥有一个说法是说国民党有离开过黑金吗 对 不对齁那问题点在于这里啦齁因为国民党有没有离开黑金呢我们其实可以看最近齁有两个案啦齁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但这两个案子一个是澎湖县议长齁刘成昭涉嫌涉贪的案子齁那另外一个案子呢就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沈宗龙欧龙齁那个议长的那个所会的案子那他们这个是其他地方的可能跟侯友宜不见得搭上边那在新北市里面他们跟黑金就是说新北市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看到好几篇报道难道不用整理一下不用处理吗 真的这个贵雅先生说的确实是我们新北市啊至少我们之间当看到侯友宜在反黑金的这一块的时候忍不住扑哧一笑因为你看我这几篇的新闻哦坦白讲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点你看其实都很近欸这甚至是2023年也就是现在1月的时候啊就是最近才刚刚发生的这样的新闻啊你在这几篇的新闻出来的时候你有看到侯友宜自己发脸书吗对市民诚恳道歉吗说我一定要勿忘勿纵吗我一定追查到底吗侯市长有这样做吗到现在为止我们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恩恩案的部分啊所以对侯市长来讲就是别人的错都是错但是我自己如果有做得不够好他甚至连我说啊抱歉我有做但我做得不够好我愿意继续再努力连这样的话其实他都说不出口啊所以在这段侯市长的执政的过程中对他有做了一些事所以新北市民有很多的部分有肯定他这没错但是你如果细究下去包括今天他的什么副市长出来讲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其实在一项一项的新北市政后面有非常多的不足之处他其实第一善后没有做到就是包括了像我们温宰俊这些工厂迁走了之后的这个安顿的部分他没有做到在恩恩案的部分你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可以有承认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我未来制度性的改善个案性的补救他也不肯认错也没有做改善一件一件累积下来用这样的态度他今天才来讲说我对黑金零容忍我要跳出来我要砍朱立伦一刀我要砍国民党一刀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利基啊真的是太薄弱了也让人无法相信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么呵呵做歹己的这个侯市长呢显然现在面临到他必须跟党中央的朱立伦说你要给他呵呵敲名单你知道吧因为这名单敲出来里面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反侯友宜的 不 是啊，可是现在加了谢龙介跟苏清泉，说下礼拜常会会通过嘛？哎，换汤不换药，你可以进两个 是什么意思？加了你们两个、嗯，然后可能就少了一个李全教嘛，这样而已、啊。换汤不换药嘛？ 对啊。 主导的人当然不是黄建廷嘛，当然还是傅昆萁嘛。那我觉得侯友宜他突然间嗅到了他的这个政治的敏锐度，嗅到了他有危机啊、哦嗯。再加上你看哦，已经有三个民调显示侯友宜的民调不断的下滑，而且这次下滑的速度有点像雪崩式的下滑。嗯、据我所知，下礼拜还有一个民调，可能很不乐观哦、嗯。而且这个民调的做的人呢、哦，跟绿的部分一点关系都没有、嗯。所以对侯友宜来讲，会有这个等于说危机嘛。那么除此之外，我会建议侯友宜市长真的要把市政好好讲弄清楚。为什么？刚刚那里面民调你不要忘记哦。连烧尸体的殡葬都贪污都索贿、嗯啊嗯、然后警察是集体贪污啊，为什么呢？去给人家弄那个什么车牌微博勾结相关的，那是鬼头拉苦的，你知道吗？那个基层的员警这样鬼头拉苦贪污的事情啊，连拆房子的都跟部分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派都一样，还有三个人收押，连拆房子的拆除大队都这个样子嘛、嗯、那刚刚讲到恩恩案，你旁边的消防局长应该就没影了，偷情六年，你市长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市长当多久，他偷情多久，那么就没影了。所以呢，我吃点关系塞，黄德清就顾啊。所以呢，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知道的，你知道吗？还有多少不知道的？我希望，身为新北市400万市民嘛，你喝喝到这等级，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民调我比较能够相信，为什么呢？我从头到尾不相信新北市民真的就这样， 没尴尬哈， 就认为说大家都支持你，弄去绕跑去酸总统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要平心而论啊，国民党的内战现在看起来啊，明明你朱立伦一声令下，我来跟你讲，你跳出来一句话就说我不还算，哎，你饿嘛？嗯，你就不肯嘛？我就不懂你为什么不肯嘛？ 啊、因为他就想选、啊、 你就说我不还算，对吧？哈，顶多到时候说，哎，龙袍是你敢那个强过上去，黄袍加身，啊，但我不还算呢、啊，也没我算吧？你就委屈了吧，对吧？至少你现在表个态嘛，你就是不要嘛，所以你那侯友宜现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界。 议员哈，他叔公因为。蒋根煌他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常会他有表达嘛，那这样的名单当中你觉得是不是应该适当的把蒋根煌摆进去，比你换成谢龙介啊苏清泉好一些？ 那因为昨天审视会哈也有当场就提，就说啊，不然那个给议长，议长说我才不要，我不是因为我要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提名叫检测小组，他不要。 我刚开始因为那个 timing 哈，变成那球一杯为爱拍垮，所以他当下其实很难就 是。其实他已经够忙了，他不是要，他是为了党好，他不希望球员兼裁判，他希望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名单，好让 没有啊，蒋根煌没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啊。 不是，他想的是你。这个啊，傅昆萁啦，他不讲。那后来朱立伦主席有一个回答，他说：“哎，这个李定啊，我们的这一份名单，好、哦、是专门要为了艰困选区才用得到。我们有一个初选办法，在各区都用适用这样的初选办法，不管是全民调或者是党员投票，占30-70%。 好、哦，只要、哦、那我请教你相信， 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用、嗯？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这一个初选办法，其实这些人是用不到的。那他有讲，哎呦，新增伯朗被算了，吴炳瑞压了，后、嗯、来三个包一天了、啊，事实是如此。目前事实是如此，因为新北市目前有12个区，有3个区目前找不到人选，一个叫做三重，好、哦，一个叫做芦洲。好，林淑芬、于天，还有吴炳瑞，加博杰。 哎，那卡苏公斤价吼，给阿中共没关系，侯友宜跳出来干嘛？ 好，选战策略小组是想就是说，要针对没有人要选的，请这一些。我们有身经百战的经验的这一些，不敢当过县长，他们来去。 金石兄，我请问一下，那新竹县跟苗栗县如何解释？ 不是，他是说这个叫做 play 嘛，这个叫做讲，就是说，如果将来哪一区有没有人选，大家集思广益，就在针对，比如说三重、芦洲，那你们大家来选看，是不是要采空降？马英九曾经也好、哦、空降一个叫钱维娟啊，到那个芦洲去选过啊，这一些我们的。前县长也好，我们的选测小组是针对没有人愿意选的，大家集思广益。如果有人要有登记的话，是采用选警办法来产生的。 我可以借一句话， 来， 他们过来讲美通啊，我在讲台中国民党 现 在归谁？台中有80立委呢。 中华嘛 无。现在对像有十台中诶。 朱立伦主席有甲讲哦，这些人比如会过去找卢秀燕，会去遐过去拜托他，因代表 底下是卢秀燕， 代表的是分身加强，我去遐拜托安尼啦， 直接找卢秀燕， 底下分身就好 啊。对不对？对不对？ 管起你有什么 用？不是不是， 我该睡民进党我的天啊啦，你讲有台中嘛，台中就是林佳龙啊，民进党就林佳龙嘛。 然后呢，台南就是王定宇嘛，然后呢，屏东就是高孟潘孟安嘛，嗯，所以呢，地缘政治关系政通人和，在地的这个组织的状况，这样比较了解嘛。东华哥公在公北通的时候才是啊，嗯，那请问台中要叫谁？你点者我要听看嘛呀，啊，或者是说呢，其他的。哦，一些奇怪的选举到底是 我帮他想到一个， 黄敏公台中选上我哪会算啦？ 台中我感觉要再去问新杰人啦，黄敏公啦，嗯，过去的新奇会选 就来、哦、 对 吗？ 不 然 那不是、 啊、 如果是黄敏公，他一定会点说我们自己 的那个说不过去，说不过去的，因为新的官跟庙的官啊，能靠边动的呀？ 对啊， 所以你说不过去，欸、你们人袂记得呢，不是台中人呢。够中华，够分林呢？你像分林两个区立委拢是民进党的呢？ 你像分林无？今天我唔是要跟你吐槽，伊讲。比如那个高雄，高雄黄昭顺跟这个庄启旺，拢是古市区的。 系啊， 原来的县区无人。 对嘛？你看这个，你还在公馆哦，我们 真的是很辛苦啊。 我是讲，就是说这一份名单，当然就是说艰困选区没有人要选，才会请这一些所谓的比较资深啊， 这都是朱立伦的人啦。 这这份哦，他总统打算其实是无啥关系啦。哦，现在是讲，就是说我们的 总统打算的是爱五咖啊，在李位的是好酸人的总统的咖啊。 朱主席， 我就算我是米鸡， 不要把它， 我要带个小鸡，也要有一部分跟我有血缘关系，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一个 对我们这个整个战力要增强，对团队要增强，本来就是小鸡爱高傲五亲，然后要有能够团结，这才是我们要选的立委候选人、 啊。而且你说的多元了、啊、哈，啊，你这是归旁的东西，猪油油嘛，对不对？哈，来冠廷。 贵长，我讲一下，我刚才很多来宾大家在想说，哎、欸，这个名单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啦？我们试着用逻辑推演来一下哈，到底现在朱立伦在保护哪些人，跟想做什么事？其实看得出端倪。首先第一个，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呢，被非议最重的两个人，一个是傅昆萁，一个是李全教嘛。结果此时此刻，谁倒了？李全教倒了，李全教辞了，谁继续留着？傅昆萁继续留着。傅昆萁，观众朋友可能忘了，我们回忆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本来要侯友宜要万星众星拱月要独树一格的时候，哎、欸，突然冒出一个郭台铭想要回国民党，甚至郭朱佩的可能性，这媒体都有写，背后主导者很有可能是谁？就是傅昆萁吧。所以这某种程度代表的是不是另外一个党侯友宜的力量继续留在里面？另外我要讲，罗志强啊，很好心的替朱立伦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应该纳入三个人，哪三个人？柯志恩、谢龙介、苏清泉。这三个人刚刚最新的消息，朱立伦真的纳入了其中两个、欸，哎， 对， 纳入哪两个？谢龙介跟苏清泉。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纳入的，是谁没纳入？柯志恩没纳入。为什么柯志恩不能纳入？大家记不记得柯志恩前阵子那个殷殷期盼侯友宜参选的力量多大？柯志恩跳出来跟大家讲，当年哦，我选高雄市长，你们都以为是别人劝我的，其实不是，是侯友宜让我选的，侯友宜劝我选的。嗯，然后呢，跟大家讲说，侯友宜就最强的，他是男一号，男一号这个字是谁？谁封的？柯志恩封的。所以我要讲，如果从李全教跟傅昆萁留住傅昆萁，干掉李全教，而从罗志强推荐的柯志恩、谢龙介、苏清泉。独绝对不用柯志恩， 你不能用干掉人家知所 啊，知所进退了， 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大局为重，不然我等一下要被告。好，就是总之就是李全教不在了嘛，那柯志恩他也怎么样都没有进来，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斧凿之这个那个动作非常的 迟到，不断追逐前方女子，捂着手还不停跑啊跑，随后跌倒在地被砍杀。 现在此时此刻到现在换的人也能换掉人，有新人进来了。还是没有任何侯友宜的人马，这第一个。第二个，县市首长为什么不能纳入？贵老回答你啦。嗯，我们在讨论台中，对不对？ 对。 台中卢秀燕市长为什么不能纳入？很多人讲说啊，就县市首长纳入就好了、啊。为什么？跟侯友宜是一样的逻辑，只要你有曾经被提过可能选总统，哦，或者是有人供你选总统。这个名单就看不到，就这样嘛，我是结果论啊。 不然你把张善政跟那个蒋万安纳进去就好了。 张善政连副市长都是朱立伦派的， 对不对？ 哦，那这样很好啊，那就放进来。嗯， 所以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好，来哈，我们从民调的部分来进一步来看了哈。 这一份民调哈，我觉得当然，国民党一定会讲啊，按民调设定的议题的基准哈，已经有伊的主观意见啦哈。但是呢，这也不失为是一个提醒市民说，哎，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哎，东豪哥，我给你请稿哈。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嘛哈，那他的问法是蛮有意思的哈。有人说侯友宜刚选完新北市长，又马上投入参选总统，并不适合，请问你同不同意？哈，然后呢，哎，他。他就对啊对啊，怎么可以选完市长又去选总统？啊，那没特懂没特懂，同意的就有这个 54.3%、哦、那不同意的人有32%。进一步还可以看、哦、那新北市的部分呢，新北市的部分、哦、认为说对对对，选完市长又去选总统不合适的、哦、有51%、嗯哦。啊，不是进行说没有什么杀伤力吗？啊，大家都没意见啊，啊，现在走出来、哦、当然问题的问法不一样，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这个诶，时间点无同款，还是安怎吼出现了一些变化？ 神啊啦，听个 神啊哦， 嗯，你讲听那个呵呵这台听个神啊哈，本来侯友宜的想法是呵呵这台是要保温的、啊，因为他不想太早表态，不想太早表态。你听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开始神。第二个，去年呢、啊，去年国民党县市长大赢的那个选举红利啊，已经开始在往下掉了。为什么要往下掉？又是郭台铭啦、啊，又是朱立伦啦、啊，又是侯友宜，又在那边呵呵做台机啊，开始掉了。侯友宜做错了什么事情？两件事情，所有跟总统有关的事情，跟台湾国家安全有的事情，专播播答案，专播拢是台湾共好，呵呵做台机，团结啊，各自有各自的角色，不让跳舞，过来。国民党这几人希望侯友宜早点表态，迟迟不表态，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嗯，你得看几个那个支持度就落落来了。啊，这种跌分两个部分，有一部分呢是侯友宜表态之后还会回来的，那是真正蓝军的支持者。还有一部嘞，还有一部分就 一去不回头， 就会这样子哦。嗯，你注意看侯友宜为什么会最近也有点着急？为什么朱立伦一直在拖？讲过去不客气的话。因为这讲话要负责任的，除了马英九啊、吴敦义啊、吴伯雄啊、连战啊这些国民党的这些过去曾经当过党主席的人之外，朱立伦在更早之前看过王金平啊、王院长啊，包括张先生，有多选举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有些小地方拉不到票的地方，王金平都有去出手。他跟王金平见面的时候，不认为侯友宜一定是。可以维持那么强的呢？啊，王金平他去看王金平王院长之后，换李乾隆请王金平吃喝春酒顶出引刀。李乾隆让他搞王金平供哎，王金平王院长讲，唔当中计哦，不要上当。这样子一波耗损下来，侯友宜还剩下什么？更何况林明真的事情，哎、欸，你注意侯友宜为什么会掉海里去水？林明真的是的补选之夜，你可以不去，你也在麦克。可是你有没有跟大家讲，你为什么不去啊？嗯，没有，让你猜，一片迷雾。他连国民党自己的林明真最重要的一个晚上，你不去，但是你也不说明，让大家猜。嗯，那、啊、你认为 影片嘛，他有做影片， 没有，他事后 做影片不、嗯、没办法说服嘛， 他有 我跟你讲，后来呢，刘和然有帮他解释， 做影片才 打七秒，十九秒 ，你给我讲讲哦，那个三缺一就麻烦了、嗯， 对， 哎、欸，我跟你讲， 四个里面，你像他们侯友宜从大家都知道他要选总统，嗯、前面在讲绕跑的事情对他伤害不大，为什么到了三月才开始？嗯，就是你让大家一直在猜，我说你不去。嗯，你拍影片跟你为什么不能当人在现场，这一块伤害的是蓝军自己本身的啊，因为你不解释让大家猜，扩散的是什么？是中间选民，因为民进党支持本来就不大可能支持他嘛，但是你他的民调为什么不同的单位做都在往下掉、哦、嗯，这是这个如果再一次甚至你看到四月还是这个样子，那就叫趋势。 嗯，因为你说到林明真啊，我听到刘和然到三港改水哈，阿姨改水公怀喜公啊，因为呢，当天哈候选人才是主角嘛哈，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好像诶、欸、类似是分散那个主角的光环。 所以卢秀燕， 你哪是一要被三总统里面阿 K 的港台来嘛？ 所以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没有分寸 嘛，都去抢人家的风采。 对，卢秀燕卢市长是在干嘛？ 对啊，都是，我就觉得说他这个说辞是说不通的嘛，齁。那瑞德哥是这样齁，我们要来看一段这个商案齁，是今天朱立伦对于这个侯友宜民调齁不支持度的呈现啊，他的反应齁，请教你稍后来评论齁。我们来看，因为有五成四的民众是不挺侯友宜齁，阿里酸完其丢个被来酸中痛，今天朱立伦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民调显示，有五成四的民众反对，新北市长侯友宜去挑战总统大会，那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内2024布局呢？ 有这样的民意调查吗？这好像似乎是预设立场吧。我们国民党优秀的战将们，我只要能够对台湾好，对中华民国好，我们就全力以赴啊。那目前我们一步一脚印，我还在持续的拜会很多的前辈。那今天还有多个拜会的行程，那我们希望啊，汇集大家的共识，我们大家能够减少争议，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我们推出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好，虽然呢朱立伦齁，他还是回答的四平八稳齁，然后你看他的表情的部分齁，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有一个画面你可以再重复再反复一次齁，因为观众朋友会看得比较清楚，一公为安内安内安内公为了，然后突然有露出一股笑意，你知道吗？ 忍不住， 他就是露出一股笑意了， 嘴角微微上扬。 因为 我要得控制， 因为他一直讲啊，侯友宜没办法维持那么强啊。 来，瑞德哥， 侯友宜啊，不，朱立伦就不知道说啊，要好好去学政治学，为什么？政治肢体学啊，因为你的这个相关的笑容、你的手脚等等啊，人家在国外、在美国都会因为这样的，那么把你啊描绘出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啊。侯友宜今天的这个各位我们先弄清楚，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过去一年对民进党的鞭策大家看得很清楚。你不要以为他的这个等于说主导人是以前民进党人出身的这个游英龙，你就觉得他不错，没有，他去年一整年鞭策民进党还不够吗？对不对齁，所以他绝对不会故意去做那么有利于民进党的这个民调。那么他所做的民调里面呢，同意的人啊，对，等于大家对于侯友宜选完这个新北市长马上又投入这个等于说参选总统并不适合，认为这样说法同意的人有 54.3%， 不同意的 32.8%。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相关的民调，为什么呢？因为民调看的不是数字，民调跟股票一样，看的是趋势啊。什么意思？你打钢链啊，每天都要变动，但问题是我们看的是趋势。那么在去年一整年，其实告诉各位，赖清德其实他民调都是第一，侯友宜第二，然后接着而来才是那个朱立伦在后面这样子。可问题是在这个等于说1126选完了以后呢，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谁不好，国民党谁好，国民党大获全胜，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侯友宜突然间说庆管嘛，三个月而已，他的红利已经下跌了。这个红利下跌有诸多的原因，国民党的内斗，侯友宜的呵呵做呵好好系列，对吧？呵呵做代志，现在变成谢谢系列，谢谢大家啊，那一再的回避，一再的不表态，这个也会耗损。你看，连支持他的名嘴几个都过来反他，你知道吗？这会耗损，还有支持的。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这个在一些林明真南投那个等于说立委民，你们刚刚金池兄有帮他解释说，哎，他有拍影带干嘛？黑伯赶快，我跟你讲，亲自到现场，那是一个情绪，你知道吗？那是选举选一个细细啊，起来规个拢赢。韩国瑜就是最好的例子。韩国瑜用半年的时间规个势做起来， 对， 气势不能挡。哎，韩国瑜2018年我讲坦白的，高雄韩国瑜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还侯友宜亲自从新北下去帮他造势，没有想到半年而已，人家不需要你， 我插一句话， 侯友宜了。 那个学生侯友宜下去的学生哦，还丢了一句话，哎，不是我在算呢，因为韩国瑜没有陪他扫完市场呢。 你就知道那时候侯友宜认为自己是母鸡啊，你知道吗？就没想到啊，那必然嘞，对吧？因为酸计酸姐的谁嘛，所以呢，在林明真的事件，林明真为什么伤害那么大？我跟你讲，因为开始很多人深蓝，哎，各位不要忘记今天一件事啊。今天刘家昌出来，刘家昌是深蓝中的深蓝吧？ 对。 刘家昌出来直接侯友宜啊，你知道吗？他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国民党来提名伊对吧？吼，我嘛未打侯友宜。哎，这种话讲出来，事实上是蛮那个的，你知道吗？可是他的话代表了某种程度的深蓝的选民的那种心声。你到底要冲什么？在关键时候你都不爱出来听，对吧？东极你不爱出来听啊？马英九今天马英九不是在跟那个朱立伦讲说，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两岸问题，还有包括能源问题，一公能源问题的共享合适啊？公合适的共享，公的侯友宜啊，各位，核二厂的二号机不是结束了吗？国 民党的这些议员啦、啊，这些民意代表啦、啊，这些民意啦，不能说啊，那这样电会不会不够用？去问侯友宜啊。就侯友宜不愿意让他在新北市盖相关扩大的这个核废料的储存厂嘛，所以没有办法的，我只好让他关嘛。你要去问侯友宜啊。事实上，马英九嘛，来电，你其实用某一种方式来电攻你侯友宜不团结，你不站在党的这个立场，不，这是熟悉的啊、哦。不过站在侯友宜的立场，他也会想说，啊、我嘛是不起你啊，因为你需要骂成这样吗？他心里面还是没有把他当一回事。我听叶文之讲的了，因为叶文之也跟侯友宜这个接触很多嘛。嗯，他心里面想法是啊，如果你有更强的，你让更强的去选，我不一定非常选不非选不可啊、嗯。你这种想法如果在这个时候又大举的扩大出来，我告诉你，跟深蓝选民够卡北送，你知道吗、嗯？你是什么想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啦？所以呢，选举啊，它包括民调，或者是现在有三个民调了。三个民调哦，三个民调不约而同都告诉你一个趋势，侯友宜的民调在往下掉。嗯，而且呢，据我所知，就下个礼拜那个民调趋势应该蛮是赶快。下个礼拜那个民调绝对不是这个，等于说民进党这边亲绿的做的嘛。那我还在等候一个民调，等什么民调？在还没有发生南投民政事件的时候，友台不是做了一个民调，说侯友宜赢赖清德4%。嗯，报告一共机构效应，公赢4%，几乎平手。现在个人非常的期待你们的民调出来啊，如果平手大家就知道那结果是怎样了。所以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侯友宜的个性，你知道吗？我跟侯友宜认识33年了，他不打那种没有把握的仗啦。啊，你明明白对吧齁，爱吃假设你就说我买这样就好了嘛，很简单嘛。不过你这样说了齁，坐在我旁边的这个等于说卓冠廷议会被放一刷了，就是这样啦齁。所以侯友宜你的你世间没有那么讨好所有人，在这里我必须钦佩。那么还是乔王厉害，而为什么呢？王金平还是厉害。王金平讲的那句名言，现在民调高，未来民调未必高，才区区两个礼拜而已。你看，现实就是这么现实。王金平的预料完全成真。 金杰议员哈，所以民调的部分呢，哈节节下滑，好啊，尤其是新北市民觉得啊，你又绕跑去选总统，这个不支持他绕跑的这个部分哈，有54%，阿里安那款。 那之前有做出来一份民调，新北市的市民有 60.4% 的人是齁这个可以同意那这一个侯友宜去选总统。那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这个题目问起来是怪怪的嘛齁、嗯、那也跟这个之前我们做的民调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当然这个目前国民党的主席还是提，就是说国民党谁最强，就是如果现在是侯友宜最强，可能就直接用征召的方式采用了、啊嗯。那没有其他的候选人。 我是怕你们现在齁最强母鸡齁也要有一个弹书，还要有那个破砖条款，因为一它在下滑嘛齁。那我们看到侯友宜即到这个政传媒是做27%多啊，你们的那个防砖条款是不是起码要有一个30%左右才能够代表说他真的很强，他的能量够 啊？ 我们党内自己还是会做我们自己的民调啦齁，那这个各台的民调我们也是仅供参考。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说，当然齁、哦、这个国民党未来齁、哦、这个不管是推谁，我们主席有提到不管未来推谁，大家就是团结一致嘛。所以说我觉得齁、哦、大家拭目以待，国民党现在也没有说分裂啊，也没有啊。嗯。对，虽然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啦齁、哦、已经定于一尊，但是目前国民党有表态要真正要选的人齁、哦、目前也还没有看到嘛，只是说这个郭董有希望，就是说等你们国民党的办法提出来之后，他才要来看看。好、哦，这是这个郭台铭总裁他自己讲的嘛。 郭董还要再来哦？ 不是，他有提到嘛，嗯，就是说他在大年的时候，他有提到说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嘛。那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目前国民党唯有哦团结一致，唯有哦这个稳住自己的一个阵脚、嗯。我们希望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我们国民党自己好，不管要选立委的好，不管中生代新生代也好，我们大家都相忍为党好，现在就是被见缝插针嘛，我觉得这个齁都是被见缝插针、 啊、我跟你说啊，你那意见不是缝啊、哎、你知道吗？意见必须必须这么大的啊，你 是 不是 就像我们朱小慧委员讲的，就是说他看到朱立伦跟侯友宜严重不合，我觉得没有啊。我时常看他们在通电话。 选社会，你要多洗民进党提供的，是不是？ 早上还在， 是不是民进党提供的？ 朱立伦，朱立伦要讲啊。我早上才打电话给 金杰兄、 侯友宜啊。 金杰兄，我讲，政治的运作是这样，名单还没有公布之前，通电话比较重要。名单公布之后，通电话 已经不重要了啦。 没有，我选了那个，如果国民党要重返执政哈，那个行哈，公布一个内阁名单。 公布之前不沟通，公布之后再来打电话，你惊都惊死。万一再来一个郭董回来，哎，再看郭侯再大战一次，哎，你国家会乱起，你知道吗？你这么是乱国民党的哦，这不是我们自己任何人的让决定哦，这是国民党在乱自己哦，就没有人可以闹国民党哦。 嗯， 所以你像林明真，好好一个叫，叫升到变安呢，这不能怪别人呐、啊。 对了，你们不是啊？来， 你刚来，主管侯友谊都就刚没掉，你按那看嘛。如果侯友谊下去，真的就会当选吗？ 这我再接一句话哈，侯友谊哈，如果不只下去一次，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下去， 每个礼拜六都下去， 嗯， 那个会怎么样啊？ 不敢管啊， 都是无掉，人所有国民党的支持者拢会挺侯友谊， 因为你要当母鸡嘛，我会照顾每一只小鸡嘛、嗯，所以黎明真的补选，如果那个时候侯友谊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周休二日啊，我就下去南投，我不是只有扫竹山的市场，我南投的市场我也扫，那个想象空间完全不一样。 嗯啊，所以吼、哦，国民党到底团不团结，这不是咱也当控制，因本身爱家己去控制啦吼、哦。那到底能不能团结吼、哦，我们就说拭目以待啦吼、哦。那还有一个部分吼、哦，因为侯友宜你说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问题就是一直在这修，一直在修嘛吼、哦。所以于翔老师，我给你请稿吼、哦、啊，刘赫然吼、哦欸，也很少上广播节目的专访，那他上专访的内容呢，就要哦，就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啊，一到底是有被算了没啦吼、哦、啊，他是没有。认真答说到底要不要？因为那我头家都没讲没，我改讲出来，阿你嘛是拍垮了哈。那他没有这样回应。不过呢，他说侯友宜是个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哈。然后就讲到说侯友宜对国际关系呀、啊、两岸关系呀、啊、都不是那么熟悉哦。那他就回答说，侯友宜其实看很多资料哦，哈，甚至呢。哎、欸，你那是要呵呵测起劲哎，我你看这资料要冲啥嘛？那其实他言语间都还是有透露一些讯息啦哈。他读了很多资料，甚至开完会还会跟同仁分享最近看过的书，包括什么呢？包括晶片战争哦，他其实是很关注各方面的一个人啦哈。一就觉得恭维，但是呢，他看完书之后哈，他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看法，只是很少对外面讲，所以外面的人可能不晓得。好，那另外呢，又分析到一个哈。分享到说，欸，跟侯友宜聊天的时候，齁，那侯友宜说他最近看的一个影集叫高墙边的混乱，齁，他讲的是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的战争。那侯友宜就说，哦，他马上讲到的是就是说，那些有这样的世代的仇恨的话，最辛苦的就是人民啊，巴拉巴拉，好像有要牵扯到一些一些到最近这个台海的这个局势等等的啦，齁。那我请教于韶老师啦，齁，因为于韶老师我知道他每天也是会看书啦，齁。 啊，那可以选总统。 欸，其实瑞德哥嘛有看册嘛，啊，无你要 资治通鉴，我看三拜，我也是选三拜总统。 那于韶老师怎么样来看？ 侯友宜会不会是个好的国家领导人？不知道啦。但刘赫然呢，一定是侯友宜心目中最佳的啦，什么台教者啦，还有呢举球员。哎呀，如果侯友宜真的看这么多书的话，我鼓励侯市长多多分享，多把读书心得报告呢晒在脸书上，多开呢 podcast， 把你的所有的想法分享嘛。其实这个状况叫什么呢？我为什么肯定刘赫然？哎，他当然忠心耿耿呢，为了什么？他一心也想上位嘛。他有没有办法去选市长，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嗯， 但是现在状况是什么？坐轿的人假装呢不要不进，但是扛轿的人呢，忽然发现呢，哎，怎么那个水哦，汗水啊，跟泪水啊，基本上已经渗出轿子，然后呢，一整路啊，大家都已经发现了。你有没有发现呢、啊？哦，一座金雕呀，手汗呐、啊，泪水啦、啊，流汗啊，基本上都被人家看透了嘛。所以说呢，这是他现在的心态。作为专家学者啦，读书是应该的啊。对我来讲啊，读书是工作，读书也是修身养性的方法。所以我鼓励所有人呢，不要说只要选市长、选总统啦，本来都应该要开卷有益。这个地方呢，再给侯市长两个锦囊妙计，不要老是觉得我都是反串或高级黑。第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哦，你要鼓励啊，走出呢淡水河，跨出新店溪嘛。你这边做呢自己啊，唐文成的民调说干你多高，在新北市多厉害，这不是新北市政府现在做的事情吗？那、啊、你要让其他新北市以外的人认同你，不是就读书而已。第二呢，读什么书哦？我推荐你一本，这个对你最受用，哪本呢？哎，这是前卡特的、哦、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所写的《大 棋盘。为什么啊？你不是说不要做大国的棋子吗？这本书哦，上中下三册对你都非常非常受教。第一个，国际关系不要补习的啦，看人家大棋盘哦。第一个，国际关系你看了之后呢，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呢海洋，什么叫筛子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两岸关系跟美中台。所以啦，刘恩爱辛苦了，你的用意呢侯友宜得到了，侯友宜也知道了，可是难在难在哪里呢？新北市民在不在乎你看了几本书啊？新北市民啊，管不管啊？你看了什么样的那个剧啊？对不起啊，那个剧我真的还没看过，讲什么以阿是不是、嗯、新北市民在不在乎啊？你看了什么晶片战争是不是？新北市民现在跟国民党的人，包括我们林清杰议员啊，只在乎你的一句话啦，那算不还算？赶紧告诉大家，至于其他的我觉得那都算是次要，不重要了。 好，因为齁民进党已经就是说赖清德他已经登记了嘛齁啊，明仔到底有没有程咬金，我们是要等明天啦齁，没有办法事先预测，万马不是阿南德，万马不是印度大师齁。但是侨会委员是这样齁，看到有人开始齁有一些这个谣言在传啦齁，有一个被民党算是抓到说，诶奇怪，那下个这个本下个叫你呀喊嘛齁，就是在脸书上面也很多人在转传，说什么看不起赖清德，因为他的什么家世背景什么什么鬼啊齁，下个就喊啦齁。那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些解释齁，那主要呢他在讲说什么啊，赖清德国三的时候得盲肠炎啊齁，然后家里面班导师就帮忙葛葛席工大家同学一起来募捐啊齁。然后他说诶、欸、后来齁居然赖清德在军公教改革中斗垮自己的国三班导师。军公教改革不是要斗谁，他其实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嘛齁。阿基哥在这个要有心人士的操作笔下齁就变成这个样子。另外一个点齁，我就觉得联合台湾人啊齁，诶有这骗去嘛是就奇怪齁，什么点呢？他说赖清德的配偶吴梅如齁，他本来是在台南的台电营业处，那后来因为赖清德在台南当市长，他就觉得要避嫌一个那个清标告隔什么新达港的服务处嘛。但是呢那个谣言的内容就写说，我告诉你哦，他在台电的薪水啊齁是一般人家薪水的三倍以上。那我可能有这款的事情嘛，所以我要说的是你们有人已经出来了之后，就会有一些齁觉得啊我有标的物了嘛，我可以开始做攻击了。那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是说，诶据说民进党有成立一个叫做什么辟谣小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222 哦。222就是两个小时之内一定要有两则回应，而且只能用两张图卡，要简短的、要简短的让大家能够清楚 ,222, 两个小时内两则回应啊，只能用两张图卡，这样简短的形式让大家理解。其实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赖清德赖主席哦，竟然是从绅士的部分，其实我也不晓得什么什么他国中的时候还盲肠炎这种事情，没有这种谣言我还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事情。 盲肠炎是有这回事，因为我有做过他的专题报道， 对对对， 我有去探寻的相关的这些人 等，但是因为你做过专访，我怎么知道赖清德是 表示来造谣的人，事实上 他有做一些 做 对对对对，所以反过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以后，坦白讲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啦。一则以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很清楚的，国民党真的是在九合一的大选中尝到甜头，也就是说今年的选战真的是腥风血雨，一定是从毁人设，就是把你这个人，我也不跟你讲政策了，我也不跟你讲什么伟大的愿景，我就是泼脏水把你这个人把它抹灭掉，这样来讲开始。所以这个认知作战假消息的部分，我们一定要非常戒慎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说诶有222就是我们要快速回应这样的状态来产生。但是为什么我也是说到说诶一则以喜的部分哦，坦白讲就是我们觉得，那么你看看现在赖清德赖主席已经变成是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候选人要带领我们打这一仗了，可是你从这个第一波的攻击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赖主席其实在这么多年从政的过程中，其实应该是已经检验又检验又检验，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检验，所以只能挖出这种什么盲肠炎啊，大家来捐款啊，这种奇怪的消息啊，什么太太啊，这个占公缺啊等等之类的，你看很好反驳嘛，这个事实就是摆在这里。你看贵雅这样把所有的事实念完，大家一清二楚，反而是提醒了支持者知道说这次的选战中国就是会用这样的假消息一条龙式的攻击台湾的民主台湾的选战。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戒慎恐惧啊！啊， 还好你那时候都爱告妹呢，因为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谣言是，哎，怎么会突然出现好多张的图卡说卖国片了哈？ 对， 所以是反应其实是真的蛮快的。 所以现在这个党中央这边真的是有加快脚步，真的是要面对谣言，大概就是要这样的动作。 嗯，好，来，我们刚刚有一大块哈，其实是国民党自己人内部不满，说怎么会有黑金这一件事情哈？那具体的案例呢，其实就是现在的 right now 哈发生的。来，冠廷，我们看哈。这个是国民党云林的议长沈宗荣齁，他本来是社会，然后本来获得交保，但是呢检方抗告成功，所以呢现在是要押起来了齁。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议长沈宗荣他跟四个议员透过齁包商啊、白手套啊收绿能风电业者的汇款。啊，那个五个人嘛，哈，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了，哈，收2600万左右，哈，被搜索侦讯之后呢，一开始哈，法院说阿伯赫啦，阿内娜能爸爸高倍啦，哈，那当时看到沈仲仁也非常感激啊，恭喜啊，欢迎哈，这让我可以在这回家这样子，但是地检署不满，所以提起了抗告，哈，现在最新就是他要被押起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是有一个叫达德集团，他是风电的业者，在2020年呢，哈，也就才三年前的时候，他发现啊、哦，我们怎么样设风机都会遇到一些阻碍，那我当然是要打通关嘛哈，哎，我就看看说从议长这边啊，从议员这边啊，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开个窗啊，是不是可以给县府一些压力啊，或者是说法规我们不合的地方呢，帮我敲一扇门哈，协助让我取得建造执照等等等、啊，收2600万呐哈，那这件事情请教你怎么看？ 贵啊，我们观众朋友很多都觉得说所谓的黑金啊、贪腐啊、收贿啊是过去式。但是此时此刻台湾很多这样的情节都在上演中，这几天其实发生两个案例，有几个共同特色，一个是在澎湖，一个在云林， 对， 共同特色都是国民党籍的议长，而且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用很 low 很烂的方式在收钱。我说真的，人民选议员要干嘛？两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监督政府，第二个重点监督建设，争取建设，监督跟争取。可是没想到他们在争取什么，都在争取个人的利益。我先讲云林，云林这样为什么真的是圈内人看的更是觉得特别的荒谬。这个状况是2020年的时候，云林在这边要设风电厂嘛，厂商来了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哎、欸，怎么在地的议员都反对啊，在地的议员反对哦，反对了之后结果后来找到什么，找到下游的厂商，灌给下游的厂商，把他本来可能一个案子，这个土方，这个建设可能本来只值100万，给他200万、300万，把他成本垫高，垫高的钱干嘛？就是给贵阳你刚才讲的这些人，包含沈宗荣议长等人，总共目前掌握5个人，议员、议长，总共灌了2600万，让他们收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生气？如果依照目前检调所调查出来的迹象，这是不是从头到尾有可能是一场自导自演？你先让底下议员去反对，反对完之后议长出来瞧，瞧完之后拿钱，啊，人民是选你们这些议员出来干嘛？来收钱的吗？结果为什么这两天案情又有新的进展？一开始他们经过法律的攻防之后，法院让这个议长他300万交保，可是交保之后不对啊，地检署后来觉得啊，首先这个议长他完全沈仲议长没有完整交代案情，后来还发现哦，在他们去搜索跟调查之前几天，他居然把他手机的对话记录把他删掉 了， 然后甚至有串证的疑虑，所以重新发起抗告，那现在重新把他押回去了，因为很多证据还要厘清。这是云林的部分，对不对？无独有偶，澎湖的部分我认为更是 low。 澎湖是谁？澎湖的也是国民党，也是议长，叫刘陈昭林，他当过2届副议长、6届议长，人家说他过去 10年霸， 而且41年来在澎湖纵横政坛，无往不利，每战皆胜。可是我说什么 low？ 你堂堂一个议长，议员们的大家长，哎、欸，你知道贵阳他怎么瞧钱吗？依照目前的市政，他专门瞧人事啊，瞧人做什么？那个到那个里面的那个人事案啊，塞人进去啊，有收36万的啦，有收15万的啦，预算案啊，卡你之后收个小钱。太 low 了吧，36万、15万这样收，然后呢甚至还图利违章业者，哎，不让他断水断电。我说真的，一个议长当到这样，一个人事然后收钱，然后去介绍那个人进去县政府里面，这难怪会被抓到。所以我觉得啊，这些案子当然如果说他们认为有被污染，有被检方哎的证据认为说不是他们从这样，赶快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可是依照目前检调对外发布的这些讯息来看，议长当成这样，无论在云林在澎湖，真的是太 low 太 low 了。 所以呢，侯友宜他在讲说黑金不能复辟，可是黑金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国民党啊，哈。顺着下来，我们来看哈，最近其实对岸有非常的动作，那他也希望说，在认知战啊，或者是在统战啊，反正我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我都要这个施展开来哈。我们来看国民党的桃园市的议会议长邱义胜，好，他是率团访问中国，然后呢，脸书上就写说啊，这个说上海非常的发展呐，哈，然后跟老朋友见面啊，两岸回暖呐、啊，在行程当中还特别安排一个很特殊的哈，大家觉得这样子不是有统战的味道吗？安排的跟是跟中国上海的统战部的部长陈通来见面，我们一起来看。 不管是对镜头比耶，还是和所谓的好朋友合影留念，国民党桃园市议长邱义胜率团到中国爬爬灶，还特别安排和上海的统战部长陈通会面，更在脸书po文直喊两岸回春。 议长带一挂人去跟统战底下交流，这不是叫做统战，无啥物叫做统战。 现在未来这种附和中国统战的行为会是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要尽速修订关于代理人法的相关法律。 不止明代看不下去，激进党更喊话要政府硬起来，因为就连中国国台办管辖的中国台湾网也报道，这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上海迎来的第一个台湾县市议会访团参访。 那纯粹是一个城市交流，有心人他要去做文章，他要去想入非非，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只要两岸任何的交流，我相信民进党都是一定反对的了，而且还一定是抹红。正常的交流，我们国民党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见。 朱立伦， 是我们想太多吗？宇霄老师，我要请教哈，因为我看到邱义胜他的回应，他说这就是很单纯的城市交流，可是我们又看到说他是跟统战部长来会面啊，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讯息？ 国民党中央啊，基本上最想要报名见到的是谁？现在政协主席嘛，就是王沪宁嘛。那是主管统战的第一号一把手，或是呢大头目，地方的呢做交流的，不去见什么市委书记啊，也不见，其实啊议长这种啊见不到市委书记啦，会见到谁？当然见到副市长或市长嘛 ，OK， 或是见一下人家的这个市政协或市人大嘛。结果你会发现啊，党中央夏立言急着看啊王沪宁，见王沪宁，地方啊急着见统战部长。这什么意思？如果呢朱立伦说了，哎呀，这一般交流，邱医生啊说一般交流，那对不起，这我专业，我就告诉大家，这叫做统战行程。好，如果国民党不讲不听的话，我告诉大家老共在想什么好不好？老共呢基本上啊就用这样统战行程，然后呢告诉台湾部分的人，也告诉中国人民，是啊，台湾有一批人一心不想打仗，台湾的人渴望和平。所以说呢，是谁把台湾民众跟那两岸关系拖入兵凶战危？美国，还有什么？还有民进党，就是要做这个政治动作，而且跟各位说，随着选举的时程往后递延，这个密度跟强度只会越来越高。第一个高潮为什么？请大家拭目以待，六七月份的海峡论坛吧，因为每一年都有那个海峡论坛嘛。国民党今年的哪些人去走这个海峡论坛，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再来检证。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刚刚讲说为什么要见王沪宁，最近不是以美论吗？以美论的最高招叫什么？叫衰美论啊。王沪宁啊最近啊见了这些人，就告诉大家说啊，请相信中国一定强，中国梦呢带领台湾走向未来，美国已经不好了，现在是啊西风不亮东风亮。他为什么跟他讲衰美论？他二十年前呢、啊、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去美国做访问，不过访问的一些智库跟学校就归纳起来说，美国贫富差距很大啦，有种族歧视啊，枪支泛滥啊，这个国家跳岗不好啦。所以他写一本书叫做美国反对美国，简单讲利用美国内部的矛盾呢，或是美国内部的这种冲突呢，最后民主会埋葬民主。听起来很熟悉吧，台大个教授什么鱼的我忘了，他说呢，他写了宁可相信习近平的集权，也不相信蔡英文的民主嘛，这是不是所谓的衰美论的翻版？这叫什么？这叫台湾反对台湾啊。很多人去跟王沪宁取经，取经完之后呢就开始呢牙牙学语，民主不好啊啦，哦，台湾啊基本上啊被美国所拖了。 各位，其实我说的答案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右手以美论，左手和平论，最后呢，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呢，做尽所有的大内宣，然后呢，选举最后阶段呢，再来借选。请问谁在影响台湾的民主？不就是中国吗？朱立伦好意思说，就交流嘛。我也交流过啊，交流像对等的、欸。我去中国交流，言必称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民进党的、欸。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人啊，去中国交流，敢不敢讲中华民国？敢不敢蔡英文总统啊？不敢嘛。对等尊严，而且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学术对话可以的，出卖国家主权最好不要了。 嗯，哎、欸，英杰议员，有邀请你去不？ 没啦，我是这样子觉得哈、欸，这个是2014年哈， 嗯， 就赖清德去见的这个上海的市长杨雄啊哈、嗯，那这个陈菊也去了啦哈，陈菊也去了哈，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哈，那纷纷的这个县市首长， 哎、欸，我刚刚你刚刚看了相片，你没看了相片，不要一公三米微。 我们不管怎么样，哈，去国民党去，绝对都是叫做卖台；民进党去叫做爱台。好，行销农产品呢、啊，我觉得是不需要是到是这个样子的，哈，教授，我是觉得就是说， 没有，真的差非常多。 我是觉得 说， 当然哈，这个台湾是大， 我们只去智库，不会去统战 人民。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说，台湾的未来必须有2400万的人民共同来做解决的，绝对不是我们是投降主义。我只想在讲，如果现在要打就打嘛，飞机绕过我们的台海中线，蔡文主席下令把它打一架下来嘛，买了这么多武器，为什么不敢打？对对，如果今天我当总统，我被他打下来了，国民党才有跟这个共产党打过仗，民进党没有呀。所以说，我觉得不要怕。对对，现在这样当兵就要元一年了，打打看。民进党应该要把这个魄力拿出来。赖清德应当讲，就是说，如果台海中线如果在分共机在绕台，就把他打一架下来，杀鸡儆猴已经。 听起来议员啊， 真的吗？ 我只补充一句话，你想逼我哈、哦，想办法中你的计啊，好险啊！ 不是， 如果没有说打下来，民进党破坏和平。等一下，议员，不是每个国民党的人就像你这么爱热爱台湾的、 啊。不是， 看看贵党的。 不是，我们不能讲说、哦、台海中线飞机飞过来的怎么办嘛？总统应该要怎么办嘛？ 国防部都有交在手。 包围怎么办？包围就打嘛，包围。 国防部都有交在手。 我觉得应当是这样子。 国防部都有交在手了。 总统现在是谁？民进党。民进党的总统应当保护国家、保护领土、保护人民。 所以你也跟侯友宜讲吼，来，我跟你讲，你的这个两岸关系，你得爱 民进党不接受、不谈判、不妥协嘛。 台海中线你就打下来。 我们是不同不独不武嘛。所以说，我还是觉得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是小金国时候是你们的， 好吧？ 民进党现在不跟他们接触嘛，不跟他们妥协嘛。 没有啊， 我觉得哈、哦，未来如果侯友宜真正被提名之后。我觉得他的两岸论述，他基本上他还是会提出来，包含美日台三边的关系，他都会一个完整的论述啦。 好， 当然，哦，这个大家拭目以待啦。我们现在不能讲就是后话做打击，事实上他还要面对 什么？要看大棋盘， 他面对的是这个4月25号新北市议会第一次的这个施政报告跟总咨询，他必须要面对，不可能现在马上宣布。我跟你讲，这个郑宇恩。倒是觉得不要这样子。如果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骑乘哦，就好像我们朱立伦主席所讲的，按部就班，不照进。好、哦，该是我们提名的时间，6月我们就正式把候选人提出来。 我想请问顾伟不？ 嗯， 侯友宜如果宣布哦，他要选总统，议会，民进党如果没有把他考倒， 被征召， 如果他没有被考倒，他会趁势而起。 你的会官啊，对啊，对啊，嗯。 他我是觉得哈、哦，如果是最强的，就是征召最强的候选人。我们希望定你一尊，民进党定你一尊赢，国民党定你一尊赢。 历史不能重来，可是呢，韩国瑜那时候哈、哦，他被翻了一个白眼之后，大家看穿说哇，这根本无聊，这个是坑的嘛哈、哦，那就会很清楚了哈、哦，一目了然。那所以我觉得侯友也不要怕，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哈、哦。但是我们讲哈、哦，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国民党齁、哦、2024民调没有纳入主席，朱立伦讲说我们就是提对的人走对的路齁、哦。那其实呢这就是他被问到2024齁点点共的一个自视的答案。那另外一个自视答案就是无私无我。啊你去找一堆朱友友来这选策会成员，然后说啊、我朱立伦我是阿弥陀佛，我没有私心的。呵啦，就算我是第一天跑政治新闻我信了的话，那你说侯友宜这老刚哦他信吗？挺侯大将蒋根煌嘛是老刚 张哦，他信吗？就是因为不相信嘛，所以呢，侯友宜在今天他才会抛弃爷爷呵呵做代志哈。此时不开炮，更待何时？啊，偏偏哈，你敢看朱立伦老心仔仔受访的时候，不经意的嘴角还笑了一下，再加上呢，他看到说哦，这民调侯友宜看起来不妙不妙哈，暗送哎丢来凶。那国民党要如何团结？如何的无私无我？那你怎样？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香肠、大肠、猪心、猪肝，所有食材在老板有节奏快。